应该就是他名字里淮岸的淮的首字母。也就是说，这本诗集是特意献给他的。江淮岸小心地把诗集拿过来，随手翻了翻，嘴里说：你这样的神通大诗人的作品啊，我这个普通人回家再好好拜读。叶梦薇也开玩笑：我们这些普通小人物写的东西啊，简直不敢在你这神通大市长的面前献丑。江淮暗笑，嘴尖牙利。他小心地把书收起来，放进包里，然后抬头与叶梦薇对望。叶梦薇痴痴地看着江淮暗，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看起来像是在微笑，却又似乎有说不出来的凄凉。江淮岸不安地盯着叶梦薇问：薇薇，你好像有心事啊，说给我听听好不好？叶梦薇飞快地垂下眼睛，叹息一声，摇摇头。菜上齐了，非常丰盛，北极甜虾、藏红花炖乌鸡，还有几样精致的时令小菜。江淮岸细心地给叶梦薇舀了一碗汤，而叶梦薇却表现得毫无食欲。江淮岸命令他：薇薇，你必须先把这碗汤喝下去。叶梦薇依言乖乖地喝汤，汤喝了一半，他抬起头定定地望着江淮岸：淮岸哥，你会不会很快就忘记我呀？江淮岸吃了一惊：薇薇，你怎么这么问呢？江淮岸握住了叶梦薇的手，那双手冰凉的没有一丝热气。江淮岸想起一件事来，问：哦，薇薇，你的好朋友林兰玉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江淮岸想，叶梦薇也许是因为最好的朋友遭遇不幸才会这么不开心。叶梦薇眼里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。林兰玉他已经死了。江淮岸震动了一下，简直无法相信。他叹口气，怜惜地给叶梦薇擦泪。那个叫林兰玉的女孩子，江淮岸以前也常在电视上看到，想不到就这样再也见不到了。在得知林兰玉死讯的那一天，叶梦薇痛哭了一场，整夜没有合眼。她一幕一幕地回想起她和林兰玉在一起度过的欢乐时光，和山里的孩子拥抱，在夜里聊天，在办公室说悄悄话。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起林兰玉那张欢乐的美丽的脸。叶梦薇怎么也不相信，那么青春活泼的女孩子说死真的就死了。生命是如此脆弱吗？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？人来这世间一趟是为了什么？可以得到什么？他的泪水把枕头都打湿了一大片。生命如此易逝，这世间是否有一些美好的永不逝去的东西呢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红唇。 叶梦薇不住地流泪，江淮岸不时拿餐巾纸为她擦泪，默然不语。叶梦薇哽咽着问： 淮岸哥，如果哪一天我也死了，你会不会伤心呢？ 江淮岸一惊，他看着叶梦薇梨花带雨的样子，忍不住心里发疼。他咬着牙说： 薇薇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这样说话？你这样红口白牙的咒自己，你让我很心疼，你知不知道？ 江淮岸叹了口气，眼眶不由得湿润起来。他用自己温暖的手握住叶梦薇的手，想把自己的热量传递给他。叶梦薇轻轻取了一张餐巾纸，擦擦脸上重新流出来的泪，带着笑说： 淮安哥，原谅我那么伤感，让你也跟着难过。我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好不好？ 叶梦薇渐渐恢复了平静，江淮岸说起自己到过的那些美丽的地方，他说以后要和叶梦薇一起去重游旧地，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带叶梦薇再去一次。叶梦薇静静地笑，却怎么也掩不住眼底的哀伤。正在这时，江淮岸的私人手机进来一条短信，是姚佳怡发来的。英明高烧，如果方便，尽可能早回。江淮岸的心沉了一下，他本来是想跟叶梦薇一起吃完饭，然后再好好的温存一下，聊天也好，甚至就和他拥抱着不说话，都非常美好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病了，他盯着那条短信，高烧，怎么回事？这孩子很少生病，江淮岸非常担心。叶梦薇默默看着江淮岸的脸色，江淮岸说：啊，薇薇，家里的小朋友发高烧，我要早点回去，不过也不用太急，我再陪陪你。叶梦薇却着急地说：啊，那你马上回去吧，人在生病的时候最脆弱，何况是你的孩子，你不用管我，我没事儿。江淮岸点点头，紧紧地抱了叶梦薇一下，匆匆往外走。他刚走到门边，叶梦薇突然急促地叫：淮岸哥，然后就扑了过去。他们再一次热烈地吻在一起，叶梦薇泪流满面。江淮岸为叶梦薇擦泪，看见他眼里的留恋与绝望，他的心微微地疼起来。但是直到后来，江淮岸才知道，他当时根本没有真正地看懂这眼神。江淮岸急急地赶回家，看江一鸣躺在床上，姚佳怡正在给他喂药。江一鸣见到江淮岸，虚弱地叫了一声： 老爸，你回来了。 江淮岸走到床边，用手摸了摸儿子的额头，果然很烫。他皱着眉头问姚佳怡：怎么不去医院呢？姚佳怡说： 刚从医院回来，医生说是重感冒，吃了退烧药、消炎药，很快就会好的，不碍事，很快就会退烧的。 江淮岸神色缓和了，转头对江一鸣说： 你这小子，这么大了，还不会好好照顾自己，让你妈妈这么操心。 江一鸣委屈地说： 谁还故意想让自己生病不成啊？不就是打了场篮球，洗了个冷水澡，谁知道怎么就感冒了。 说着，江一鸣又接连打了几个大大的喷嚏。江淮岸忍不住笑起来： 哼，你还有道理了。 他爱怜地给儿子掖掖被角，嘴里说： 快睡觉，一觉醒来就好了。 江淮岸泡在浴缸里，手机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。以前他下班回家，经常是把手机随意往家里的茶几上一摆就不管了。可自从跟叶梦薇有联系之后，他的私人手机就时刻不离左右，连上卫生间都带在身边。他这样做，一方面是让叶梦薇要跟他联系的时候随时能找到他，另一方面他也怕自己没注意， 叶梦薇发来短信或者打来电话，让姚佳怡无意中看到。手机里，叶梦薇的名字是薇薇，这个名字一望而知是个女孩子，还是小心些为妙。其实，江淮岸这些小动作，姚佳怡早就有所察觉，只是她能够忍，绝对不去说破。说破了，对她没有任何好处，不但没有好处，还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。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傻事，她是不会去做的。她相信，即使江淮岸受到什么诱惑，或者即使他有什么心思浮动，他的心依然在这个家里，他绝对不会抛弃他的家庭。如果不是儿子发高烧，这个时候江淮岸应该是和叶梦薇甜蜜纠缠在一起。这个绮丽的遐想让江淮岸全身一阵燥热，他有些后悔自己在叶梦薇的面前是不是表现得太无情了些。家里有点事儿，立刻就丢下他不管，他会不会很难过呢？江淮岸决定以后要对叶梦薇格外好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手机进来一条短信，他预感是叶梦薇发来的。果然，短信上说，淮岸哥，一鸣情况如何？江淮岸回道，是一场急感冒，已经看过医生，不碍事。微微，这次对不起，以后好好补偿。叶梦薇又回一条短信，祝淮岸哥家庭美满，一生如意。江淮岸微微有些发愣，他怎么觉得这话有些像道别？他再回一条，心爱，做个好梦。叶梦薇却再也没有回复。江淮岸有微微的不安，但到底为什么不安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也许是离别情结又在心底发作，叶梦薇此时觉得除了离开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。这一次居然是不辞而别。叶梦薇向谢悠远递上休假申请，说自己这段时间很累，压力太大，想休十天年假。新闻中心的记者以前想休假是件非常困难的事，大家每天连轴转，有的一天拍两三条新闻，累得头晕眼花。可有了林兰玉英年早逝的前车之鉴，新闻中心鼓励大家安排好自己的工作，尽可能劳逸结合，合理休息。谢悠远马上点头签了字，并客气地祝叶梦薇玩得开心。叶梦薇坐在火车卧铺车厢里，恋恋地望着窗外送行的人群，没有人来给他送行，也不可能有人来送行。这一次真的是远行啊，此去也许是一两年，也许是一辈子，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会出去多久。如果江淮岸知道他要走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会不会赶过来挽留，甚至强行把他拉下车？当然，这只是叶梦薇一厢情愿的猜想。如果江淮岸只是一位普通人，这种场景完全是可能发生的。可江淮岸是一位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人盯着揣摩的人物，就算痴情，又怎么可能跑到站台来拉住他？火车启动的一刹那，叶梦薇心中充满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。他的目的地是贵州省偏远的一个贫困县，他在报纸上读过报道，说那里特别缺乏小学老师。此行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，临行前他还给严雨杰写了一封信，